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经过改建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随同。在平壤市党委员会的指导下，万景台区党委员会拟定一个依靠自己的力量圆满结束改建工程的计划，并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工作，从而圆满进行了一项有三座高大的夏令营楼、食堂、会馆、动物社、职工宿舍、划船场、露天泳池、露天篮球场和操场组成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改建工程。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一一握住干部们的手，说看到有关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改建情况的汇报资料，真不知有多高兴。你们进行了一个艰巨的改建工程，真的很辛苦了。他参观了革命史迹教育室、革命史迹物保存室和严格介绍室。他说，光看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将军是多么热爱孩子们，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智德体兼优的国家的生力军而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他说，根据新世纪的要求，去进一步改建好全国各地的少年团夏令营、少年会馆和少年宫的工作，是实现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将军一生为孩子们呕心沥血的崇高意志的重要工作，并强调要一贯坚持这项工作，来永远发扬光大两位伟大领袖的不朽业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各处，具体地了解了改建情况和运营准备情况。他走进一些面对顺河江、朝向高低不一的山峰、阳光充足的向南塔式夏令营楼寝室，说寝室布置的毫无逊色，可以给夏令营学生充分保障生活上便利。他查看民俗游戏场、图书室、会馆等处，说孩子们会非常喜欢的，并一再赞赏说，可以看出是为了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而狠下决心进行改建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在湖面上建成的雅致的食堂、各餐间、生日餐间、野餐间，高兴地说，修建的很有特色，既符合童心，又让人有一种犹如乘船吃饭的感觉，尤其是料理实习室布置得很好，可供孩子们自己动手做饭，做各种菜肴。他了解到露天泳池的水质状态，估算着跳台的高度，说给设置滑水台来做到它和自然风景相协调，那么孩子们会不愿意离开泳池的。他说，给夏令营楼到食堂的步行路区段和露天篮球场盖上屋顶，好让夏令营学生下雨也不感到任何不便，给动物社送稀贵动物，来让夏令营学生在夏令营期间度过更加愉快难忘的日子，给划船场送孩子们喜欢的各种器材等给予了恩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行走在夏令营区内，说树木很多，风景美丽，在我国最好的地方都建有少年团夏令营等孩子们的乐园。他说，参观了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真的很满意，又有一个凝聚着为了后代就要摘下天上的星星来，这一我们党崇高的关爱后代、关爱未来精神的孩子们的漂亮宫殿拔地而起了，并为此感到十分满意。他说，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和考验进行革命的重要目的，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要给他们创造全世界所羡慕的幸福，让世上无所羡慕这首歌声永远唱响不息，并满面春风说，参观了就这样经过圆满改建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就觉得种种疲劳都要消失，心情高兴起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改建的无可挑剔，真的很好，还高度评价了干部、党员和劳动者在改建工程中再一次大大显示新的平壤精神、平壤速度创造者的斗争精神和斗争风气，建立功勋，并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名义向他们表示了感谢。他说，要广泛地介绍和宣传平壤市党委和万景台区党委通过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改建工程，用实践表明只要对党的忠诚是火热的，就可以做到从无到有的工作经验，并屡次高度评价了平壤市党委和万景台区党委一个一个地解决党所深切关心的问题的工作作风。他说，为孩子们的工作是发扬社会主义本色、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工作， 并指示各道党委都要学习平壤市党委，敏感地接受党的政策作为自己的工作，为其贯彻而大力展开斗争的工作作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只有孩子们的欢笑才有全国的明亮。既然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经过了圆满改建，就要在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之际举行隆重的竣工典礼，来让孩子们幸福的欢笑声和歌声从这里唱响出去。